有人不肯轻易地爱上一个人，是因为不敢轻易地把心交托出去，不敢轻易地嫁给一个人，是因为不敢轻易地交付余生。 有这份真皮大滴答在心中，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悸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，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悸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 我始终相信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饿了陪你吃，困了陪你睡，哭了逗你笑，笑了也会打击你的那个人。最好的总是在最后，最好的会留给最后的你。来听黄小琥的不只是朋友。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欢的朋友，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，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，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，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总是挥霍，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，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 这样并不算太坏，懂得爱说来无奈，来自对你亏待，没刻意掩埋，没对他坦白，你还在。家我还在猜测，可都是真的了，再见面前一直想象还有某种关联，但客气是拒绝，心 脱了贫，有的人脱了缰，可能在二货的路上一路狂奔，不知道你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来听好妹妹的这一首《你曾是少年》。 心田。 我记得你的模样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有深潭的眼眸，你有固执的臂弯。我也记得你的誓言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。我记得你的模样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有深潭的眼眸，你有固执的臂弯。我也记得你的誓言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。你曾是少年，你曾是少年。 本溪离开了，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临。生命太短，没有时间留给遗憾。如果不是终点，就让我们一直微笑向前好了。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，不妨找个理由重新开始。来听我看见的世界。 我们那些刻薄的批评，他们不了解很多事情，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确定，抱有纯净的勇气，坦然的心，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，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，如果风沙扬起，滴落泪滴，抓紧憧憬和回忆，继续旅行。看见的世界，永远有蓝天，有从约定里滋长的玫瑰，就算有误解有争辩，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。我看见的世界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最像是天使的花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 用牵手分享一切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理解被爱恋，逆风如雨，流泪也能变成经典。 您好，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？ 即日起至三月底，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，都可享受整车长达5年的质保。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小月月在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当中说：“你要开心，要幸福，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，没关系，你自己要幸福。”这段演的真的挺好的，痛彻心扉。也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，觉得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。你喜欢的样子他全都有的人，错的人迟早会走散，而相爱的人终将重逢。 天天吹逼生活在现代化，缤纷星空抛低我几串繁荣垃圾歌，多得你原谅我肮脏，送你破客家廉价发出歌声意气，送你破灯泡，便宜地照亮你天地，一双卡式架一直没落，仍能回味那套旧文艺戏，生生不息的趣味，爱情如月物质跨过世纪，文明能压碎，情怀不衰，无论风干山水，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，你我一起同居，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，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，700年潮流里瞬息过去，带他的根归家，送你这棵花来怀念已逝去初夏，漆黑的星体花叶树木无从留下，你会再流泪吗？花开的沙丘只让我们贫穷地方优美似画，压碎情怀不衰，无论枯干山水，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，你我一起同居，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，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，700年潮流里延续破碎， 欢喜，虽则你我被每粒星抬起，我们贫乏却去到今起，文明能一岁，情怀不衰，无论枯干山水，旧时年月投入垃圾里，你我一起同居，仍然能送你儿时玩具，老地方抱着一起安睡，产百年随年岁。仍然有你的忠心爱侣，与你艰辛都感到幸运，对我关怀是细心如尘，照顾我作出牺牲，明白你苦心，舍不得我，舍不得你每日劳神，爱你一人不忍去胡混，看过去太多人在世间浮沉，看见你弱质千千，谁愿意残忍，上一天大众羡慕欢欣的女人，求信任我，如最初无论挣扎到有几多，面对身边人流穿梭流游，为你信任我，如最初，从未会外出惹祸，没有花心寻求，愿细水长流，就算尽失自由，都不想悔疚。信我，依然坚守这名分。信我去耕耘，为你的良心，干纵少信即归家，无用你呆等，得忠心令你活着，得到温暖感。求信任我，如最初，无论挣扎到有几多，面对身边人流穿梭浮游，为你亦不内疚，求信任我，如最初，从未会外出惹祸，没有花心寻求，愿细水长流，就算尽失自由，都不想。守你附近，最怕分离是这么流行。 就是当激情褪去之后，当我们老了之后，牵你的那一双不后悔的手，陪你的还是那一颗不变性的心。 在这静静无声夜里，我只听见你轻轻叹息，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安慰你，我只能傻傻说声对不起，温暖呵护心心待你，我是真的真的亲。 到底我该怎么做才能合你的心？世上最是难懂女人的心，如果真的有人比我更爱你，我想我不会生气，我想我会祝福你。如果没有比我更好的人爱你，请你好好考虑，爱不要直到这里。 Cause you'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

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这一生为情所困，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这一生 痴痴恋恋， 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 夏日带走所有激情，温暖只是残存在记忆中遥远的春天。寒冷的风吹过，陪伴我走过冷冷的街，让我想起我们曾拥有许多美丽的瞬间。有多少没做完的梦丢失在人潮岁月中，有多少童话般的人擦肩而过。还记得那年冬天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有一群天使把我丢进大海中。当岁月一沉淀，青春正一点点耗尽，来不及叹息就被丢进冷漠无情现实里。所有美丽童话梦的颜色正一点点褪去，这时候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看着你温柔的眼睛，像是我丢失的爱情，我想用我炙热的心温暖你整个冬季。快把我的双手握紧，别把我丢进人海里，别把我丢进寂寞孤独的夜里。岁月已沉淀，青春正一点点耗尽，来不及叹息就被丢进冷漠无情现实里。所有美丽童话梦的颜色正一点点褪去，这时候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看着你温柔的眼睛，像是我丢失的爱情，我想用我炙热的心温暖你整个冬季。快把我的双手握紧，别把我丢进人海里，别把我丢进寂寞孤独的夜里。有多少没做完的梦丢失在人潮岁月中，有多少童话般的人擦肩而过。还记得那年冬天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有一群天使把我丢进大海中。还记得那年冬天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有一群天使把我丢进大海中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不够争气，原来爱过就会有记忆，就这心疼深入骨子里，和生命融在一起。每个梦里的风雨来袭，以为过去就不会沉迷，红着眼睛醒来后不哭泣，越是逞强越是感到无力。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，空气中都有你的味道，虽然分开还是忘不了，但灵犀的感觉怎会不知道。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，不再打扰。想要放弃是不够争气，原来爱过就会有记忆，就这心疼深入骨子里，和生命融在一起。每个梦里的风雨来袭，以为过去就不会沉迷，红着眼睛醒来后不哭泣，越是逞强越是感到无力。没有你我该如何是好，空气中都有你的味道，虽然分开还是忘不了，

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 向往。

之中全是你。